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通过学习对很多事情不疑惑了，是吧？知道方向了，啊，知道努力的什么呢？目标了。五十知天命，啊，什么叫天命所归啊？啊，所以你这一辈子的劳动成果就是五十岁到六十岁期间，一般这个年龄也是出专家的年龄，是吧？我们经常听这个是医学专家，啊，那个是这个什么呢？养生的专家，啊，药学的专家，是吧？包括电脑的专家，啊，你这个什么呢？搞这个经济学的专家，是不是啊？那各种专家，多大岁数出专家？告诉大家伙儿，五十岁到六十岁出专家，是吧？那五十岁之前呢，四十七八岁的时候，还都只是个学科带头人，你只是那个行业的佼佼者，哎，那是专家的苗子，是吧？专家的苗子，哎，赶在五十岁到六十岁期间把你培养成专家，你就得培养别人了，所以这是人生的夏季。那么人生的秋天从六十岁开始，啊，从六十岁开始，六十、七十、八十，啊，这三十年是人生的秋天。刚一听这秋天呢，好多人感觉很悲凉啊，其实非也啊，说六十岁之前是给儿女活的，是给父母活的，是给这个单位活的，对吧？啊，是给事业活的。而到六十岁之后呢，啊，我们是给自己活的，啊，所以人到六十岁，是吧？还忙着，哎，我得返聘呐，我得挣那个多挣份工资，是吧？我六十岁啊，我得这个不好好的那个在家养老，偏得给人看孩子，累出心脏病的，这都是活该，啊，这都没活明白，是吧？你有能力养孩子，你就有能力养活他，你别指老人。你没能耐养活他，你先别着急生。所以人生这一辈子，我们不说呀，人，你这个太自立，最起码人到六十岁，你还不会自立；你到六十岁，你还不会什么呢？来调整自己生活的话，那你后半辈子治不完的病。这个不叫自私，这个叫自立自强。啊，先把你自己管好。你才有能力去帮别人，是不是啊？你看那个北京老太太，哎呀，我心脏病又犯了，看不了孩子回家了。我说你早该回家，是不是啊？给你治心脏放支架那个钱，人家雇个保姆，小孩能开到初中毕业，嫌你啥了？是吧？你又奉献母爱，人家还得给你看病，还得给你装支架，是不是啊？就买一个搭一个嘛，你这何苦？你回家把身体养好了，你给儿女有钱你帮儿女点，没钱咱自己努力，你别添那个乱，是不是啊？你还能多活几年。所以人到六十岁要想明白，叫量力而为啊，量力而为。那么孔子呢对六十岁是这么评价的啊，孔子说什么啊？五十知天命，那六十呢？六十耳顺啊，六十耳顺啊。一说七十啊，好多人说，哎，这个七十人到七十古来稀啊，那古代人活到七十的少，所以叫古来稀。现代人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6到77岁，所以这个时候是人生的转折点，是吧？你76岁77岁之前，你就见阎王爷了，那你就低于平均水平。你就不利于全社会的长寿。你说我现在活到78、79，我还健在，那我就告诉你，你是活在平均数往上的。而且你还要明白，如果咱们国家这个平均寿命这数字不变，你多活一年，就有一个人早死一年，是吧？这听起来好像挺残酷的事，但这就是平均数的结果。啊，这就是平均数的结果。我打个比方，你说今年呢，我活到88了，是不是啊？你看那88老头给我打电话，哎呀，我活88了。那你不能跟人说，那你说你 你88了，现在人平均寿命那个77，老太太平均寿命78，是不是啊？老头平均寿命76，全国人平均寿命77，那时候你早11年你就该死了，你说这话老头不跟你生气吗？但是实际上我告诉你就这么回事，你88还健在，那我告诉你，你多活了11年，那么期间就有一个66岁死的人和你加在一起，一平均数就等于这77，对不对？所以啊，中国人们长寿水平靠谁？就靠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8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数量增加，还要靠什么？71岁之前早衰早亡的人的减少，这就拉高平均数了呗，是吧？那你光算数它不能增加长寿，你得养生啊，你得防病啊，是不是啊？你得活得自得其乐呀，对不对？那么老夫子说叫60耳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不是啊？说这什么意思，是吧？说人到60岁什么话都能听进去了啊，中国人讲叫三穷三富过到老，是吧？人到60岁是吧，有钱的我见过，没钱的我也见过，是吧？当官的我也见过，要饭的我也见过，所以人到60岁叫耳顺，好话赖话都能听得进去，听坏话也要不了命，听好话身上也长不了肉，但是人要学会60岁应该长脑子，要理性分析。那么到70岁80岁你可以随便打人骂人了，70-80岁这个孔子说叫从心所欲不逾矩，告诉你70-80岁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是不是啊？那想干什么干什么是不是可以随便打人骂人了呢？非也，是人到了70-80岁你的德行你的教养你的经历你的阅历已经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叫不逾矩，是不是啊？这个规矩啊是给年轻人定的，而到老了人就已经习惯了这个规矩，你让他去打人他不会了，你让他去骂人他也不会做了，所以这是人70-80岁自得其乐，在已经形成的规矩当中享受自由的一个过程，是吧？这是老夫子人文教学里说的啊。那么养生教学里我就得好好给大家叨咕叨咕了，是吧？人到60岁到70岁期间，这是人生的秋季的开始，叫知老。大家一定要明确啊，你到60岁到70岁只是个知老，而70岁到80岁叫觉老，80岁到90岁叫忘老啊，大家把这三个历史阶段记住啊，这是人到人生的这个秋季要做到的三件事，你把这三件事做好了，那你就健健康康长命百岁。这是怎么回事，你听着啊，人从30岁开始以每年 1% 的速度开始衰老，到60岁的时候人的五脏六腑主治器官功能衰减 30%， 也就是说你这时候身体能打70分，70分叫及格，但是人体你感觉不到老和疲劳，所以我们说了60-70叫知老，你要知道这个老，不要一检查，哎呀我心肌缺血了，我有心脏病，没有，自然衰老。哎呀60岁到70岁，哎呀我退行性骨关节改变能走能量了，到医院开刀了，那都傻子。你要知道这个老化的知识你就能正确面对，而真正的感觉到老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从60岁，从70岁，70到80之间人就感觉疲劳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衰老速度达到 40%。 我曾经给80岁的老人讲，我说你什么病都没有，你的心脏是冠心病的动脉硬化，或者相当于30岁人得心绞痛的时候。你看30岁人得心绞痛容易猝死， 你八十岁你没有心脏病你也可能心脏猝死。所以我们说人到八十岁没有心脏病你也要养养心脏吃点铁皮石斛，道理就在这儿呢。这块不容易绕弯儿啊、哦、你说这人三十岁心肌缺血40%是不是啊，心肌缺血50%那再加重心绞痛心梗这人就没了。那你八十岁你平时的状态就是人家得冠心病的状态，因为这叫自然衰老，没碰上大坡，没碰上大坎儿，没碰上感冒，没碰上发烧，没碰上突然降温，没碰上流感，你安然无恙，但有一个小风就可能把你刮倒了。所以怎么办呢？人到八十岁就要注意调养，这是70岁到八十岁之间叫支老啊，叫绝老啊。60岁到70岁叫支老，70到80叫绝老。什么叫绝？感觉到了衰老。所以腿没劲了，骨碎薄，睡觉不好了，人参五味子酒啊，心脏没劲，容易疲劳了，心慌了，我们怎么呢？哎，我们铁皮石斛，这叫绝老。那么人过了80岁到90岁这10年是人生的秋末，也就是秋天到冬天的过渡了，对不对？这怎么办呢？叫老当忘老，是不是？什么叫忘老啊？啊，喜剧节目很有意思啊，说这个一个老艺术家啊，说这个80多岁了啊，要跟一个徒弟说，咱俩呀得拜把子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哈哈，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当然这是个玩笑话，对吧？说我80岁了，我跟你个30岁的拜把子，咱俩得一天死啊。那30岁说不行啊，你都80，我还没活够呢，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大家，老当忘老的意思。你说你80岁奔90岁了，人家给你祝寿啊，说祝你长命百岁，你算得我还有10年活头了，有意思吗？是不是啊？啊，所以人到80岁了，不参加葬礼，啊，不要送这些老哥们、老姐们，怎么送他干什么？送快点，你跟着去啊，是吧？所以80岁叫喜丧，只参加哎人家结婚，只参加人家生孩子，看着新生命的降生。而不去研究这个生命怎么完结，没有用了。你完不完结，你就这10年20年的事儿，你怕什么？所以人叫忘老。所以人生啊，就跟这个参加奥运会和参加高考一个道理啊。所以人家这个一生的这个秋天，60岁到70岁叫支老。所以养生的黄金季节是什么时候？啊，你别跟人养生说你20岁就得养生，10岁就吃你保健品，你就是为了卖人点钱，是吧？真正养生起作用，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延长人寿命，预防重大疾病的时候，就是60岁到70岁这10年，是你学习养生知识，知道养生常识，知道调养五脏，而且起作用最明显这10年，是不是啊？所以我常讲科学养生系统调养，多活10年，你从60岁开始都来得及啊。而70岁到80岁你就已经感觉到衰老，而这个时候养生你通过中医健康管理，你身上的感觉变化大。但你说我从70岁开始养生还想多活10年，对不起，我给你打个折，只能多活5年了，是吧？反过来你说我80岁了我才想起来养生，你说我还想多活10年，那达不到了。我告诉你3年，我说的是多活啊，而不是说我80岁养生到83岁给养没了，那不是啊。所以说老当知老，老当绝老，老当忘老，这是人养生的3重境界。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伙说24节气养生，我们给大家说了人生四季，是吧？30岁之前是人生之春啊，60岁到30岁之间为人生之夏，从60岁到90岁乃人生之秋，从90岁到人天年120岁无疾而终，这是人生的冬天。本来啊不打算讲这个人生的冬季，为什么呢？就是人常讲说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啊。在世界上啊，咱们中国呀现在虽然算不上长寿之国啊，但是呢大家看这个新闻啊，读报纸也都读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啊已经比这个10年前啊又长了近5岁啊，这女的平均寿命是78啊，男人平均寿命呢是76，总体呢全国人民平均寿命达到了77岁，是吧？和欧美发达国家几乎是持平的，是吧？那日本是长寿之国，平均寿命也就在82、83岁，是吧？也没落咱们多少。尤其大家想啊，咱们现在国家的这医疗水平，或者咱们说医疗资源啊，前段时间我听个新闻报道啊，这个打比方讲说这美国人1块钱啊，说每个人如果有1块钱的医疗资源，那咱们中国相当于什么呢？啊，就咱们中国的这些医院呢，是吧，药厂啊，啊，急救单位啊，养老设施啊，说咱们中国的现在这个医疗资源和美国人比相当于什么呢？1块钱的医疗资源在美国是养1个美国人，在中国呢是养活30个中国人啊，30个中国人啊。所以有人还在给我强调啊，说我们呢有病啊得开刀，有病啊得打针啊，有病啊得吃药啊，我们家有钱有病我上美国去看去啊。告诉大家伙，现在世界的潮流是好多美国人跑中国来养老，为什么呢？哎，因为30个中国人花1块钱平均寿命活到了77岁，而美国人一个人就占了1块钱的医疗资源，是中国医疗资源的30倍，他的平均寿命也只活到了77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伙想想，你该感谢谁呀？啊，所以中国人的现在的长寿，中国人现在的健康，乃至于我们中华民族，是不是啊？现在的这个强健的体魄，平均寿命和欧美能拉齐了，你真的感谢高科技？你真的要感谢心脏装支架，打上胰岛素，放化疗给你救回来的命？非也，啊，非也，是吧？告诉大家，这里边30个人占有和美国一个人同样的这个医疗资源，而这30人的平均寿命也达到了这个水平，那剩下29个人靠的是中医中药，靠的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这压箱底儿的智慧，对不对？哎， 所以呀、人过了90岁进入人生的冬天啊，因为呀、毕竟是吧，现在这个长寿的老人呢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得说说老年的冬天啊。这有点班门弄斧了啊，班门弄斧了啊。因为90岁以上的老人，我不客气的讲，您都是养生专家。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呀，我说咱们长寿老人呢，您都是中国中医药文化的活标本啊。你看那个动物园是吧，那有些这个灭绝的动物它只能搁个标本啊，它不会喘气不会动是吧，但我们这些长命百岁的老人是吧，您都是中国中医药文化的活标本是吧。有哪个百岁老人是我是靠放支架靠打胰岛素是吧，我是靠着这个做放化疗我活到100岁的，没有啊。更多的都是什么呢，吃得香是吧，走得动是吧，说句大家不爱听的话，想得开，都是没心没肺的啊，心情快乐啊。所以这是中国文化的养生的上乘，老年人养生的这个秋季啊，60岁到90岁是人生之秋啊，我又把它分了三个历史阶段啊。60到70岁叫老当知老，是你学习老年知识知道什么是老化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而过了70岁叫老当觉老，什么叫觉？觉就是感觉体验是吧，到了70岁就应该知道什么叫尿频，失眠了我该怎么调啊，怕冷了我该怎么补，怕热了我该怎么滋阴。所以人在70岁奔80岁这期间是老年人感知身体衰老，并且用你70岁之前学到的知识哎，把这些不良的感觉给它去除掉，叫有病而无痛。所以大家记住啊，人70岁到80岁之间叫老当觉老。我告诉大家，这个觉老就是你要知道感觉到老的存在，又要用60岁到70岁学到的知识消除这个不良感觉，可以有病但不要有痛苦，叫带病生存，有病无痛。那么人过了80岁到90岁这期间呢，叫老当忘老，是吧，你那时候不能拿着日历本天天画圈了是不是啊？哎，说我离煤还有多长时间呢，啊，我离这平均寿命还差几个月呀，到点儿不死我也弄个绳上吊自杀呀，没人要求你那么做呀。所以80岁到90岁叫老当忘老。什么叫忘老是吧，就忘记了老人的存在是吧，哎，就天天快快乐乐的生活啊，享受人生，享受人间的美味，不能吃多了，享受这个天下的美酒，别喝醉了啊，享受天地间的美景，旅游的时候别累着对吧，哎，享受这个好的保健品，吃得劲儿了我就歇歇您是吧。那么到了人生的冬天呢，就是九岁往后啊，就奔这个长命百岁天年120岁这个过程。所以我给天下的老寿星又补了一句啊，我这就班门弄斧了是吧，关公面前舞的刀了啊，在您这些中国中医药文化的这些活标本面前啊，我给您呢进谏一句啊，叫老当乐老啊，老当乐老啊。这乐老什么意思，就是快乐穷欢乐嘛，非也是吧。你像现在人他讲究说这个我多挣钱啊，我得比老张家挣的钱多，或者比老李家挣的钱多。挣钱为啥？挣钱为了这个生活幸福吧，对不对？中国人都有这个特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只要有人不如我我就高兴，你看这都是中国人的劣根、哎、 但你说你当皇上呢，你跟谁比啊？是吧？别的国家比你有钱，你就去抢吗？你那是强盗理论，是不是啊？别的国家比你穷，那你就援助他点，这叫慈善，是吧？所以说呀，你当了皇上，全天下的钱都是你的了，是吧？你又考不了状元，那状元都是你给钦点的，对不对？哎，皇上点的状元嘛，哎，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到90岁以后，到人生的老年，老当乐老，你就得活得像皇上，是吧？你就有博爱天下之意，是不是啊？哎，孙子们、儿子们的成就都是你的，你要骄傲，对不对？哎，而且呢，我今天听了一个这个文章啊，听个文章，感觉感触颇深，是吧？你看我讲了，60岁是为自己活的，啊，人过60岁是为自己活的，那人到了90岁，是为天下而活，哎，说的也太大了吧？那说小点啊，一个70岁的儿子，啊，跟他一个90岁的得病的老娘。啊，就是腰摔了一下，跟他老娘，他怎么说的？他老娘啊，你得替我挡着，是吧？你中国人就是这么讲的，啊，父母在不远游，是吧？那父亲不在了，生个母亲，母亲再没了呢，那就家里老大老二，那排着号就都得排队见阎王啊，啊，所以有老娘在，老娘挡在前面，这儿子就不愁，啊，我妈还在呢，轮不着我。说老太太听了这个呀，腰疼，他也乐了。哎，儿子啊，我得好好活啊，我得给您挡着。这里边可是大智慧啊，给大智慧。所以啊，人到暮年啊，人到老年的冬天，90岁老当乐老啊，你是为天下而活着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运动养生法啊，这什么动练法、静练法啊、养生导引术咱们都说了啊。今天咱们说点高深的啊，这老听众都能听得懂啊，这新听众不见得能听得明白。说一说养生的情志调养，对不对？这个情志调养啊，你看在这个西方医学这儿，那叫什么？叫心理医生啊，叫心理治疗啊，或者叫化疗啊。这个化疗不是打化学药物啊，是用语言文化来进行心理的疏导和治疗啊。这是很高深层面的一个学科，是吧？所以这个心理医生不好当啊，他不是说我上医科大学我学的就是心理课啊，心理学专业，我毕业了考个职业医师心理专业的大夫，我就能把所有这心理的疾病都能治好，不是那么回事。哎，所以医生是什么呢？是吧？医生不是保姆，是吧？啊，医生啊也不是和事佬啊，就天天这个说和了话那不行啊。说医生最起码应该是个卫士啊，医生应该有杀气啊，医生的杀气不是来杀病人的啊，医者父母心啊，医生和病人可不是对立的，是吧？咱们医生和患者，这个医患之间，是吧？医生和病人，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啊，所以那个医生的杀气是杀谁的？杀邪气。哎，杀那个病邪的，杀那个无知的。中医这四诊合参叫望闻问切。望诊，是吧？望诊，我们说老中医那双眼睛 那就是侦探的眼睛，是吧？老中医那双眼睛，是吧？那就胜过医院的 CT 核磁。啊，观其外而知其本。啊，看你这模样，看你这外在的现象，知道你身体长什么病。啊，观颜面五色，便知五脏安危。啊，所以中医叫望而知之谓之神。所以中医的眼睛就是 CT， 这叫望诊。啊，还有闻诊，听声。啊，听声。啊，所以中医这个耳朵那就是千里耳。啊，听你说话就知道你血脂高不高，啊，能听出痰湿之音，啊，听你说话就知道你肺气足不足，这了不得的事儿，是不是？哎，望而知之，闻而知之，哦，问而知之，是吧？中医问病这了不得的事儿，啊，有著名的十问歌啊，还有什么呢？哎，还有切诊，叫切脉。是吧？好多人见了中医就伸胳膊啊！你甭管我得什么病，你给我摸脉条，呵呵，你当什么呢？是吧？你把中医当算命先生了？啊！告诉大家啊，中医的脉诊是中医对病人的一个无私的奉献。你看，病人就是大夫得病的时候耗不了脉，哎，所以中医叫医不自治。有这样的话，是吧？医不自治，为啥呢？当这个老中医得了病之后，他自己的就病神就乱了，哎，所以他就不能给别人看病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脉诊的时候要调息，啊，你看那个老中医诊脉，啊，微筋正坐，是吧？呼吸调和，啊，有的眯着眼睛，是不是啊？有的目视远方。啊，有的看病人，是不是啊？面容表现，是吧？就是中医啊，你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你自己先是个仪器，而当你自己有病的时候，你这仪器就不灵了，所以这是中医的伟大之在。哎，特别是你看西医把心理学单分出来了，而中医呢，我说它是全科。啊，所以中医啊对人类的关怀啊，他对人类的这个关爱啊，我们说中医的人性化啊，从你这个十月怀胎到你成长，是吧？包括到你老年啊，包括叫人的什么呢，哎，享天年啊，他的人文化的关怀是至始至终的。所以咱们说了这个中医啊，是吧？它既是诊病的仪器，它又是治病的手术刀，是吧？既能呢给你开方用药调节你身体上的病症，又要给你疏导心灵，是吧？化解你心里边的什么呢？阴暗。所以这是中医了不起的地方，也逐渐的认识到了，哎，中医的这个高明之处，提出了心理。是吧？生理、社会为一体的综合的医学模式，啊，用咱们中医的话概括了叫身心健康，啊，你别光跟我说你身体没病，是吧？你那个心里有病的人，他要命更快，对不对？哎，所以人这个身和心，人的这个硬件和软件的功能，它是相辅相成的。是吧？用我们原来的话说，这个人是应该有精神的，是吧？人的肉体和灵魂，哎，你看，哎，中医他关心到了人的灵魂层面。什么叫灵魂呢？啊，就是人的心灵啊、情志啊，是不是？哎，这废话就不多说啊。这以上说的叫概述方面啊，以上说的是概述方面啊。那咱们下来呢，给大家说说什么呢？哎，就说说冬三月情志的养生。说冬三月我们到底该养什么样的情志呢？告诉大家啊，哎，冬三月啊就应该养人的快乐，哎，养人的快乐，是吧？有一天我看那个电视， 是吧，也是一个这个科教节目啊。啊，说呀，人这个冬天呢，啊，你应该这个搞一个计划，是吧？啊，应该写一个工作总结，是吧？应该写个保证书，啊，应该为明年早做打算。这不对啊，这不符合中医的人文的关怀啊。哎，所以冬三月的养生的文化的精髓就是快乐二字。所以老外没研究明白。啊，外国人为什么冬天抑郁症多呀？哎，就是他们这西方医学对人的这个人文关怀比较少，啊，人文关怀比较少，哎，所以他就不懂这冬天的情志调养。那这个冬三月的情志调养，这里边还有它的物质基础，啊，我给大家先简要的说啊，简要的说，你看啊。中医的七情所伤是这么讲的啊，叫大喜伤心啊，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啊，悲则伤肺。这说的叫什么呢？叫情志过度了啊，情志过度了。所以咱们中国中医啊，啊，咱们中西结合的这个文化呀，哎，我们在养生方面都讲过，叫什么呢？叫情志有度，啊，情志有度。你看一说到这个度，啊，既不能没有，啊，又不能过度。你看，又是传统的中庸的文化，是吧？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啊，情志有度。你看这三方面的人文关怀啊，你包括运动都不要过量，是吧？你身子骨不行，你跑马拉松就跑成猝死了，是吧？血淋淋的教训，对吧？哎，那么冬季要养人的快乐，这里边的依据是什么？给大家伙说啊。所以有人说，哎呀，我冬天我不快乐呀，啊，我冬天得抑郁症了。心脏有病啊，心脏病，是吧？所以有心脏病的人冬天就快乐不起来啊，就快乐不起来啊。这里得说到七情五脏还有五行的知识啊，我来给大家重点的说啊，重点的说。大喜伤心啊，大喜伤心，是不是啊？所以说人那个夏天你就不能太高兴，不能大喜，所以说夏天呢，人就应该相对安静一些。他为什么呢？因为大喜伤心，是吧？你过度高兴，人就会发狂。所以说我给大家讲过，人活着，人的命在哪儿啊？啊，什么是人的性命啊？哎，就是一个水火，是吧？那些自杀的人。是吧？那怎么说了？哎呀，人说，哎，我忙啊！哎，你看那忙字写的，啊，一个竖心旁加一个死亡的亡，啊，叫什么呢？哎，叫心亡，啊，心脏死掉了，是不是啊？心脏死掉了，所以叫哀大莫过于心死。所以天天知道忙的人，你活的就基本没质量。你如果一直忙，对自己缺少人文关怀的话，你那心就死了。人的心要是死了，人就没了欲望。哎，所以你忙啊，人一忙也不知道吃什么香了，也不知道看什么高兴了，也不知道瞅什么得劲了。你看，所以叫什么呢？心死为王，哀大莫过于心死。心是怎么死的？瞎忙活，嘿嘿，瞎忙活。哎，所以说我们祖先呢，我们中国人呢，活的是津津有味，哎，要活出这个生命的质量。哎，所以人活活随火，你为什么活得有劲头啊？因为人有欲望，那叫心火，有想做的事儿，有高兴的事儿，有想见的人。人才能活着， 反过来你的心火灭了，什么都没有意思了，得抑郁症了，离自杀不远了，心包经就寒了。哎，所以人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哎，你在忙，人就会生烦，火旺则生心烦嘛，是不是啊？所以人为什么会烦？你的欲望太强了。所以夏天养生的时候，人要什么呢？闲情淡漠，哎，你就不会伤心脏。而这夏天呢，五行属火，心脏五行属火，喜过则伤心。哎，你看他这个大喜会伤心脏，那么水是来灭火的，所以人在稍微高兴点的时候，他就对肾脏有利。所以说你像肾衰竭尿毒症的人是吧，有的人给我打了个电话，哎呀啊，徐老师，我听完你节目我就高兴了。我说怎么高兴了？啊，大夫说我得了尿毒症啊，就是个活死人，就是个半条命。我听完你节目我明白了，哎，我这尿毒症啊，我心脏才损失了 10% 的功能。啊，我说你说的对啊，是吧？肾主骨生髓，主髓纳气，主人一身之阴，主人一身之阳。所以肾脏管尿尿这件事儿，它就是身体的肾脏的 10% 的功能啊，我得把那 90% 养好。所以尿毒症的人补好肾经，可以不得骨质疏松，哎，可以什么呢？哎，不怕冷不怕热，身上不浮肿，哎，可以不得脑髓空虚，不得中风，你不也活得潇洒自在吗？啊，你赶上一认为得了尿毒症我肾就坏死了，我说那你把肾摘了你看你能活不，是不是啊？所以摘掉肾的人活不了，所以尿毒症比那没有肾那还要强10倍呢，对不对？哎，所以人呢要学会什么呢？自愈自乐。所以这是冬三月人呢偷着快乐，所以冬三月不是写计划的时候，冬三月是总结今年的收成。你看这样一来，人沉浸在一种小喜快乐的过程当中，就抗掉了冬季的抑郁，消掉了冬天的恐惧。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给大家说了四个方面是吧？实际上呢，不光这个冬天啊，一年四时啊，春夏秋冬啊，包括人这一生啊，想养生，想健康长寿，哎，咱们都要呢学学啊中医的养生的这四个法则。很简单啊，一叫起居有常，是吧？几点睡觉几点起床，这叫起居。说这个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和人的健康有那么大关系吗？哎，睡觉为阴，起床为阳，是吧？所以啊，人的起居关乎到人一身的阴阳。所以说你说的关系大不大？所以我告诉大家，老话虽然讲民以食为天，而事实上这睡觉是比天还大的事儿。所以呀，起居的调养调的是人一身的阴阳。所以那些呀熬夜熬到两三点钟睡觉，是吧，大白天睡觉大晚上工作，那过的都不是人的日子，是违背了人的阴阳，对不对？所以人过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那人那个得病啊，甚至出现猝死，得糖尿病长脂肪肝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养生的四大法则之一叫起居有常。起居有常啊，随太阳的日出日落， 第二呢叫饮食有节。哎，这四节啊，饮食有节，这节包括四方面，是吧？老听众笔记本上都有啊，新的听众你可以做记录。第一个节叫节制，就是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是吧？人吃饭纯是为了活着，对不对？所以说你这辈子追求，如果活着就为了吃饭，那肯定就吃出富贵病、糖尿病了。所以饮食的节制就不要多吃，是吧？不要偏食啊，这叫第一个叫节制。第二个呢叫节律，是吧？一天两顿饭呢还是三顿饭啊，你把它吃规律了，你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也是造糖尿病、造脾胃病的根源啊。第一个节叫节制，第二个节叫节律啊，节律。第三个节呢啊，第三个节呢，第三个节告诉你饮食要什么呢？要有时节啊。什么叫时节啊？哎，就是告诉大家你吃饭，你吃东西，是吧？你要吃的是你方圆百里之内的食物。这个时节也指的是饮食当中的春夏秋冬，是吧？春食热粥，夏喝汤，秋吃酱剂，冬饮酒，这是一年。落实到一天呢，你早晨就甭吃大米干饭啊，早晨喝粥啊，吃面条啊，吃面汤啊，哎，这是早晨是一天之春。哎，中午吃饭必须有汤，叫饭前一碗汤，老来不受伤啊。那晚饭呢得有下饭的咸菜，是不是啊？有酱菜酱鸡的东西，是吧？哎，而且呢晚餐要喝点酒，那老年人也是有点酒啊。酒少饮可以舒筋活血啊，可以厚补胃肠啊。你偏要喝成酒精肝啊，你偏要喝出胃溃疡，那你是酒多糜烂胃肠，对不对？哎，这是饮食的什么呢？哎，第三个节啊，第三个节。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第四个节啊，就是洁净啊，人吃的要干净啊，要吃的要干净啊。这个干净呢，就是不单是说你把它洗干净，是吧？因为有的人假干净，对吧？假干净，是吧？喝水只喝矿泉水，是吧？那你将来你的胃肠就是一个过敏体质，是吧？吃什么东西我都得搁高压锅压完了消毒了，那你到肚子里边没什么营养了啊。所以这个洁净啊，绝对不是杀菌啊，是相对的干净啊。你不是说吃的都是细菌跑肚拉稀，人他还有正常细菌，是吧？你人都如果只喝蒸馏水了，只喝纯净水，你的胃肠的免疫力也就没了啊。因为毕竟啊，人是生活在有菌的环境啊，和细菌是和平共处的。这是饮食有节的四节。第三条呢叫什么呢？哎，叫劳逸啊适度啊。劳逸适度，劳就是干活呗，是吧？逸呢就是休息，是吧？老闲着不干活，那你富贵病啊，啊，你干活过度劳累，那劳损类的疾病啊，啊，人一要起居，二要饮食，三要劳作，是吧？劳作，这劳作一个是防劳，是吧？一个是工作，是吧？没有不行，啊，过了火还是病啊。那人和动物的另外一个区别，除了人能劳作之外，啊，人还有思想，啊，也就是有思想。便会产生情志啊，喜怒啊，悲思啊，忧恐啊，还有一个惊吓啊，惊则气乱嘛，是吧？这叫七情啊，叫情志有度啊。关于这个情志调养的这个原则啊，什么叫度啊？哎，我们的祖先啊，我们的先辈的中国人啊，做了很好的解释。 叫发乎情啊，止乎礼。这不最近呢讲这个冬季的心肾相交，我讲了失眠的调养啊，好多失眠的人找到我是吧，啊，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失去亲人后的这个失眠是吧。哎，我就问他们了，我说老人在的时候你尽孝道没有是吧，都说哎呀我尽孝道了啊。我说尽了孝道，那父母走了你就应该安心是吧，你没尽孝道那你自然而然就有愧疚是不是啊。哎，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发乎情啊。那什么叫止乎礼啊，那老人都得走啊是不是啊，都得走。哎，人不当老人是吧，那个在老子道德经里边叫出生入死是吧，人从出生那一天你就要面对死亡啊，没有生哪来的死啊，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人不得病啊，一毛钱的病都没有，那么从生出那天开始就得了一样不治之症，那就叫死啊，早晚都得老死啊。所以没有痛苦的死是人生自然的更迭啊，叫无疾而终啊。所以情志对亲人的思念可以理解啊，发乎情。哎，所以中国人要有理性啊，发乎情止乎礼啊。而这讲的是情志有度啊，这是四大原则啊。其实说实话，我本不打算讲这个情志方面的调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情志方面的课不好讲是吧，有的人他能听明白你算帮助了他是吧，那有的人你干跟他说的听不懂，你就缘分不到你就帮不了他。他说这个怎么给人家养生啊防病啊，这大夫治病还挑人吗？当然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人呢治病这件事是讲缘分的。所以说扁鹊有六不治是吧，信巫不信医的啊，黄帝内经上说是吧，五畜为养啊，五畜为益，说吃点肉，血肉有情之品，吃点牛肉补益气血。哎呀我一口肉不吃，哎，我们这人呢，我们呢啊，但反过来你这人都快饿死了，营养不良了，你不吃肉那你还要活，你怎么救他。所以包括养生这块也是对不对，哎，话都跟你说的那么明白了然后我听不懂啊，你别强求人家吃保健品啊，你听明白了我的课啊，你知道怎么做对你有好处你做，你没听明白啊，你别给人家强求，哎呀你吃吧一定好是吧，我给你保证，你跟什么给人保证，哎，你胡乱给人打保票的，我敢保证人家早晚骂你是不是啊。所以要先解决思想问题，哎，其二你再解决疾病的问题啊。所以养生防病啊，包括咱们做中医保健调养，实践中医健康管理学是吧，它都是一个讲求缘分的问题是吧，时机到了是吧，人又碰对了你这病就好了是不是啊，时机你错过了，你碰对了人他也救不了你的命。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时机是吧，用对方法。